许多不愿意面对的过往，用力去爱错了的人，一厢情愿的梦想，我们曾经不原谅那个笨极了的自己，后来又学着一点点的放下。毕竟爱错了的人曾经是我们认真爱过的，而愚蠢至极的决定也曾经是我们认真考虑后做出的，所以就当时光终于为幼稚买了一回单咯，虽然傻气也算成长。 醒了，我却还是闭着眼睛，只有这样才能留住梦境，还看见我最爱的眼睛，还有你偷偷亲吻我的情景。醒了，我都不会睁开眼睛，是怕泪水慢慢吞噬心情。醒了，我都不会。 是心情。